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八十集《走黑路》二。定睛，沈府彩云院，啪的一巴掌，沈清的脸上顿时出现清晰的指印，唇边也泛起点点鲜红。 沈贵，你干什么？ 沈婉云厉声喝道，一把将沈清护在怀里，一边看着沈贵，目露凶狠之意。 我干什么？ 沈贵的笑容狰狞，仿佛一头恶狼，只怕若非顾忌着一丝情面，真恨不得将面前两人弄死。他道： 你们今天做了什么？ 什么怎么？ 沈婉云不甘示弱， 这事儿难道能怪青儿吗？你是青儿的爹，你不帮着自己闺女还打她，沈贵，你没有良心！ 闺女， 沈贵怒极反笑： 我沈贵没有这样的闺女，不知廉耻，勾三搭四，还怀着个孽种。真是比青楼下三滥的妓女都不如。 沈清的身子剧烈抖了一下，一双眼睛有些失神的模糊。沈婉云见状顿时心如刀绞，但凡沈贵对沈清有一丝父女之情，都不会用这么恶毒的话来说自己的女儿。沈婉云将沈清交给春桃，冷笑着站起身来说道： 沈贵，你自己摸着良心问问，青儿到了如今这副模样，究竟是谁害的？是我吗？是沈庙那个小贱人？你为什么不去找沈庙的麻烦？呵呵呵，你怕是吧？你怕大哥大嫂回来，你动不了那个小贱人，你对青儿发火？可别忘了，当初卧龙寺那件事你也有份，你现在将独善其身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我和青儿身上，老娘不吃你那套。若是惹急了，我便将事情告诉大哥大嫂，咱们啊，谁也逃不了好。 你 沈贵同沈婉云夫妻多载，从未见过沈婉云这般泼妇模样。更让他觉得不安的是，沈婉云竟用此事来威胁他。沈贵虽然为人圆滑，骨子里却极为胆小，从他根本不敢惹玉亲王一事上就可以见得。如今沈信夫妇都回府了，他更是不敢找沈庙的麻烦。要是沈婉云真的胆敢将此事抖出来，沈贵相信沈信说不定都会一刀劈了他。思及此处，沈贵怒道： 你这泼妇，好不讲道理，我与你说也说不清，走了。 说罢落荒而逃。看着沈贵匆匆离去的背影，沈婉云面色嘲讽，自己的夫君他自己最清楚，沈贵这个人骨子里欺软怕硬，嫁给这样一个人，如今连女儿都保护不了。无疑，沈庙给了沈婉云致命一击。对于沈婉云来说，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一步一步走向毁灭，比杀了她更让她痛苦。眼下这个地步，皇后赐婚，沈婉云纵是有通天的本事，也改变不了什么了。 沈庙，这笔账我沈婉云不同你讨回来，誓不为人。 他磨着牙，只把自己的嘴唇都咬出了血来。西院中，沈信夫妇回到自己屋里后，沈秋仍是坐着不动，他木着一张脸，门神一样的坐在沈庙的桌前。这位年轻的将军平时看上去春风和煦，一旦黑着脸的时候，就有几分沙场男儿的血腥气，白鹿和双将都有些畏惧，不敢上前。大哥，沈庙送走沈信夫妇回到屋里，在他对面 坐了下来。 妹妹，我想了又想，此事还是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心里堵得慌。 沈秋说的此事是指沈清和玉亲王的事情，虽然沈庙之前隐瞒了一部分，但是经过回朝宴那么一出，沈秋自己也能将来龙去脉猜得七七八八了。正因为知道这件事做得恶毒又荒唐，沈秋才出离愤怒。他们家中最小的妹妹这一年竟然被人如此算计，还差点葬送一生，若是真的出了事，沈秋不敢想他们会有多后悔。沈庙看着他，沈秋还在说话。 我越想越生气，妹妹你莫要拦我，就算拼了这条命我也不让他们好过。 唉，大哥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此事没有证据，既然他们做事自然滴水不漏，况且其中牵扯到一个玉亲王，对上玉亲王皇家会给予庇护，你若是跳出来就是站到皇家对立面，你想害死爹娘吗？沈秋一愣，沈庙的话太过理智，竟然让他忽略了沈庙语气中对明琦皇室的不敬和不屑。他知道沈庙说的没错，当初世家贵族中不是没有被玉亲王糟蹋的姑娘，那些家族也不是没有高于沈家名望的，可最后呢，都是高高竖起，低低放下。玉亲王府的背后是明琦最高的势力，与之相碰犹如以卵击石。可他心里还是觉得非常的闷，他问道， 总不能就这样算了吧？ 大哥，与我下一盘棋吧。 都什么时候了？ 沈秋挠了挠头。 而且你不是不爱下棋的吗？ 沈庙不接他的话，摆好棋盘，自己拿起黑子白子给了沈秋。两军对垒，这是你的兵，这是我的兵，以子为卒，将帅各分，逐鹿天下，如何？沈秋对战场之事一向热衷，闻言倒也来了兴趣，他道， 好。 他虽然是武将，下棋却也是精通的，只因为下棋和打仗有许多共通之处，一副精妙的棋局有时候能够看出无尽的战术。白子黑子落在棋盘上，沟壑纵横，黑黑白白，仿佛真是武战场。沈庙下棋下得慢，不是说他的动作慢，是很柔和，和沈秋步步铿锵的风格不同，有种似风一般的柔。这种感觉让沈秋有一种钝刀子磨肉的无力，任沈秋的白子怎么威逼，他都岿然不动，保持着自己的节奏，不紧不慢地落下黑子。虽然看上去他是落了下风，可是手中所持的黑子却是一个不少。偶尔沈秋眼看着要吞吃他的黑子了，却又被他狡黠地逃走。一炷香过去，桌上的白子黑子一个不少，谁也没有讨到便宜，谁也不曾吃掉对方一个子儿，只是却能清楚地看到，一直以来都是沈秋的白子占据着主动的地位，黑子都被白子逼到了角落。再这么下去，沈秋再加紧些步伐，就能将沈庙的白子一个个的蚕食掉了。 妹妹，你逃脱的法子挺好，不过难道这样跟我下一夜不成？我可要进宫了。 正好，我也打算如此。话音未落，沈庙手中的黑子忽而落到了一个刁钻的位置，沈秋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。只那一个位置，整局棋的局势似乎都被改变了。他心中惊异，之前白子的步步威逼，此刻倒像是在作茧自缚。他现在沈庙那一颗黑子的扭转全局中，竟然无从下手。接下来，沈庙一改之前只攻不守的作风，下手凌厉，风卷残云般的大口大口吃沈秋的白子。不到一刻钟，沈秋方才还落得满满的白子，竟然只剩下最后一颗。 我输了。 沈秋苦笑一声，又惊异地看向沈庙。 妹妹，你的棋艺什么时候竟然进步如此？ 以棋局为战场，他一个武将被自己的妹妹杀得片甲不留，说出去简直是一个大笑话。不过他的心中十分诧异， 沈妙展现出来的并非是对棋子的掌控，而是对大局的了解。从先前的柔弱风格到最后落子伶俐，他神色从容，说不定这盘棋到底怎么走都一直在他的把握之中。沈妙摇了摇头说道，我并非想与大哥下棋，先前大哥问我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下了一盘棋，大哥如何想？沈秋先是一愣，随即吓了一跳说道， 你…… 黑子前面姿态柔和，只守不攻，到了后头陡然一转，扭转全局，将对方吞吃干净。意思是沈妙之前对待沈清之是柔和，并不反抗，不是因为打算就这么算了，而是在等待一个时机，等着那些人对付沈妙的手段变成了作茧自缚，他再出手满载而归。达到目的的法子有许多种。灯火下，少女手指中夹着一枚黑子，白皙的手指和漆黑的棋子形成鲜明的对比，有一种异样的美丽。沈妙的声音轻描淡写，这条路走不通，那就换条路，明的不行就暗的。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出路堵死了，接下来就该我们下棋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